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在高空低涡的影响下，今天上午北部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雨回波和小雨天气，在向城区移动的过程当中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预计对城区没有明显影响。不过中午以后，随着热力条件的改善，还有可能再次形成对流云团，之后大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阵性降水天气，雨量不大，但外出仍需要注意防范。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下午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转晴，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多云转晴，偏南风2-3级，气温29到26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故宫艺术的典藏读本，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故宫的古物之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选取了18件故宫藏品，用18篇散文讲述了一部故宫里的艺术史，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节目嘉宾，本书作者，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艺术学博士祝勇先生。故宫的古物之美，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远远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近年来，大家对文物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而且热点也是此起彼伏。先不说各种文物屡创新高的拍卖价格，我们来看影视剧《甄嬛传》的热播，然后又有《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和同名书籍的问世，紧接着呢，国家宝藏节目的推出，就连这个暑期啊，大家在看网剧，像《延禧攻略》《如懿传》等等。除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些影视剧啊、网剧节目以外，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啊，各种各样形式的节目也好，或者是影视剧的出现，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赘述了。总之啊，大家是对文物的兴趣越来越高了，而这当中的热点中的热点啊，就是故宫里的那些收藏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看故宫，还有故宫里的那些古物之美。邀请到了作者祝勇先生来说一说他最近的一本新书《故宫的古物之美》。祝勇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祝勇先生，说到了您的故宫系列的书籍，大家并不陌生，因为之前有故宫的隐秘角落呀，还有故宫的风花雪月。今天是故宫的古物之美，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啊？ 这本书呢主要是想介绍一下故宫里面收藏的文物。 嗯， 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一些游客到故宫去参观的时候，更多的把故宫当成一个景点或者是一个文物古迹去照照相，然后发发朋友圈什么的。但是呢故宫呢同时是一个博物院啊，叫故宫博物院。 嗯， 这里面呢收藏着大量的文物，文物的总量达到186万件，占全国所有的博物馆的文物收藏量的42%以上。 嗯， 全国的几千家博物馆的文物总量有一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嗯，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文物收藏呢是一个倒金字塔结构，就是90%以上是顶级文物。所以呢件件是国宝，可以这么说。对。这一点呢就很多游客去故宫参观的时候呢可能会忘记了这一点。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有必要，尽管我们故宫博物院也不断的在推出各种展览来展示这些文物的风貌，但是呢那个毕竟这个还有很多听众朋友没有机会去故宫博物院，所以我觉得就是很有必要用书的形式来介绍故宫收藏的这些文物， 用书的形式啊把故宫这个博物院的内容展示给大家。 对， 说到了故宫的收藏有很多很多，前面您也特别提到了啊，作为一位专业人士啊，您既是研究古代文化的一位学者，同时呢也是写了这么多书的一位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的作家，您心目当中的故宫和我们普通人心目当中的故宫一样吗？我觉得普通人看故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把那当成一个景点啊，我去过了故宫，发一个朋友圈，我在这么伟大的地方，有着这么多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地方啊，到此一游了。 对，我觉得这个还不够。你说这个我眼中的故宫是个什么样，我觉得故宫就像一位老人或者一位老者，年纪比较大，600岁了。 故宫建成到现在。 对对对，因为紫禁城是1420年建成，今年是2018， 嗯， 再过两年2020就是故宫满600岁。 嗯， 哎，600岁沧桑的一个老人，所以呢你看上去呢他很平静，但是呢他背后的这个内涵需要去慢慢去读，而且呢这个读呢也需要个人的这个年龄的成长和阅历的积累。 嗯， 很多东西你才能去读懂，静下心来去慢慢的体会，阅读发现里面的东西越多。我觉得他就像一个老人一样，是一个我们常说这个家有一老似有一宝嘛。哎，就是这个，这是一个宝藏，就是永远开掘不完的一个宝藏。 在书中啊，您曾经说到在故宫工作的时候能够让自己的心静下来。 嗯， 作为普通的游客来说啊，我们去到故宫的时候总是人山人海。 嗯， 那么真正的啊故宫没有人的时候静下来，在故宫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静下来的时候，一个是我们的工作的区域在不开放区，就是办公区嘛。 嗯， 当然这个这几年故宫博物院不断的在扩大开放面积，开放的地方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工作的地方是不开放区。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早上晚上比较安静， 嗯， 没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感觉更离这个古老的宫殿距离更近一些，好像去掉了一些喧嚣和一些纷杂的一些东西，能够更加真切的去体会这个故宫的真实的面貌。我觉得那个的确也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事情。 如果是熟悉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啊，在以前节目当中曾经听祝勇先生在节目里面谈故宫的隐秘角落，谈故宫的风花雪月。 嗯， 那么那里面的那一种啊沉静的感觉，很多朋友已经通过这样的两本书感受到了。 嗯， 但是故宫的古物到底有多美，故宫的这些国宝啊到底有多珍贵，在《古物之美》这本书当中可能听众朋友会有更多的感受，对不对呢？ 对，这些古物呢刚才我讲是186万件故宫的收藏总量，然后呢那个大类就有多是60多个大类，就是门类非常多，也分布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但是呢这些东西呢有的是过去皇家用的， 嗯， 比如说祭祀的青铜器啊， 还有一些皇家日用品啊，比如说在清代，在紫禁城里面，皇家就有造办处，就专门为皇帝来打造一些用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但也有这个老百姓用的，但不管是哪个时代的，还是给谁来哪个阶层来使用的，我们就能够从这些古物当中呢，能够感觉到，我们先辈生活的那份讲究，啊，就是很多器物呢，它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来生产出来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呢放在博物馆里面呢，我们不可能用它了，比如说一个汝窑的瓷碗，我们不可能拿它来喝粥什么的来用它，但是呢，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审美的对象，就觉得特别的美，而且这个美呢是超越时代的，因为有的都已经几千年了，有的几百年了，我们今天的人看到这些东西吧，仍然觉得特别的感动，特别的美，然后呢我们惊叹我们古人的这份创造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跟古物的这个交流，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自身特别有益的一件事情。 说到了我们跟古物的交流啊，这其中啊，朱勇先生，我觉得您的专业还起了特别多的作用，因为您是在故宫博物院啊，是故宫博物院的影视研究所的所长，最近几年的很多影视剧啊，让大家重新真的是走进故宫，然后对故宫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咱先说说前几年大热的《甄嬛传》然后这几天上映的《延禧攻略》还有《如懿传》啊，让很多朋友都说诶，故宫那《延禧攻略》里面的那个延禧宫它在哪儿，然后《如懿传》当中的啊这女主角这长春宫啊等等都在哪儿，而且那里面的摆设和电视里面是不是一样的，所以是不是最近随着这些影视剧的大热，很多人到故宫里面去寻找这些影视剧的踪影啊？ 对对对，这个也有，因为这个电视剧还有现在的网剧，实际上呢对于提升咱们那个大众的对于咱们历史文化传统的兴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呢有的时候我们靠那种传统的那种说教啊，就是那个标语口号式的说教，我们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那很多普通的这个老百姓他也听不进去。但是呢这个像影视尤其是电视剧和网剧，它是主动观看的，它没有任何强迫性，它必须是你真喜欢你才能去看。对，所以这个传播的作用我觉得特别的大。 说一个小小的典故，为什么小典故呢，可能我下面说的这个物件啊和故宫里那些珍宝比起来它不算什么，但是正是这样的一个小物件让大家对非遗有了非常非常的大的兴趣。就是前两天啊放延禧攻略刚刚开始的时候，网剧我说的是延禧攻略，然后皇后头上带着，大家说这带的什么，这不是多肉吗，后来专家一解释说那是绒花，人家当时的皇后富察氏为了提倡节俭不再带这个金银珠玉， 对对， 改戴成这个绒花了， 有这么个事儿啊？对， 所以不仅啊，通过这样的影视剧啊，让故宫走进大家的心中，也让故宫当中的那些古代人物，还有那些啊，我们现代人看起来有些神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啊，走进大家的眼中和心中。同样，看祝勇的新书《故宫的古物之美》，是用另外的一种方式。用文字的方式把这些古物呈现给大家，当你翻开书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样走进了你的眼中，走进了你的心底。 因为我觉得呢特别有必要让咱们的读者听众能够感受到我们先人的这份创造的力量和这些艺术品的这个魅力。刚才您讲了，的确是大家通过这些网剧电视剧感觉到这个精美哈，服饰啊器物的这精美，这精美呢它早就存在，但是呢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传播渠道让大家去了解，实际上那个老百姓是喜欢的，只不过是他不是太了解，不是太知道。你比如说这个我这个书里面古物之美里面我讲到漆器呢，很多它都是日常生活用品嘛，比如说是食盒啊，还有我们的碗啊、筷子啊， 对， 啊，这些都是古人用那个用漆树的那个漆枝叶 然后呢就纯天然的，然后做的漆器， 一层一层的刷，大家注意是一层一层晾干了， 对， 一层一层一层 刷。然后那个雕刻漆雕， 嗯， 啊，漆雕也是你刚才讲的非遗，是我们一个传统手工艺。这漆雕也特别神奇，神奇。比如说这个，我书里面讲到有的元代还有一些明代的漆雕，就是你比如说一个漆盒上雕那个繁花似锦哈， 嗯， 那雕出来的那个层次有100多层，就是。可见这个雕工多么的细腻，它是一层一层这样堆起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就是特别的美。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老百姓呢就是特别赞美日本的漆器啊，然后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日本 Japan 这个词就是漆器，那个日本是用漆器来做国名的，那中国呢我们都知道是 China， 是用这个瓷器，瓷器这个名字是中国的国名。那实际上瓷器文明呢相对来说晚一点，早期是陶，然后瓷因为比较讲究，这个烧制更加艰难，更加苛刻一些，所以呢相对来说它的历史稍微晚一些。 嗯， 但漆器呢在中国有7000年的历史，所以呢就是日本人把这个名抢去了，不知道，我也没有考证为什么日本是用这个国名是用漆器来称呼日本哈，但实际上那个漆器的老祖宗在中国，我们在故宫博物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漆器，中国7000年文明啊，一代这个漆器的这个线索，这个链条，漆器的精美啊，尤其在这个元明这个时代，我们的漆器的包括漆雕一些工艺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这样的一个地步。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就看到这些东西就会看到像你看这个像你讲的这个延禧攻略啊或者什么这些一样，就是我觉得会特别令人痴迷这样的一个古物之美。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书，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艺术的典藏读本，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故宫的古物之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选取了18件故宫藏品，用18篇散文讲述了一部故宫里的艺术史，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节目嘉宾，本书作者，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艺术学博士祝勇先生。故宫的古物之美，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了《故宫的古物之美》的作者祝勇先生，和大家聊聊啊，他这本书也特别要聊一聊故宫。前面说到了在故宫里工作的祝勇先生啊，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故宫的古物之美，所以也特别想把他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带给普通人，让所有的普通人都能了解中华文明的灿烂。祝勇先生，这就是当时想写作这本书籍的初衷吗？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感受在这当中呢？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啊？刚才您提到，就是我之前有两本书，一本是故宫的隐秘角落， 嗯， 那个是主要是讲故宫建筑的， 嗯， 就是各个宫殿，比如说刚才你说延禧宫在什么地方等等，就是一些宫殿和它背后的一些历史和人物，就是故宫的隐秘角落。还有一本故宫的风花雪月呢，主要是讲这个故宫的收藏的书画 嗯 作品。然后呢我就想到 要写这个故宫的古物之美，就是把故宫里面收藏的这些文物，尤其是器物这个部分，来介绍。因为呢，刚才谈到了，就是面对这些古物或者文物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特别的感动，然后呢，我就觉得特别的有责任来讲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但是呢，就是186万件古物呢，数量比较大，另外呢，就是我也不想就是一件一件的孤立的去讲这些古物，因为这个门类比较多，谁跟谁都不挨着，所以讲起来也挺麻烦的。所以呢，我就干脆呢，就是用这些古物呢，等于说是串联起了一个中国的这个审美或者是说美学发展的这个历史，从这个商周时代一直到元明清。就是这些我们在阅读这本书或者这些古物的时候呢，它既是一个一个孤立的，同时呢它能连接成一部这个美学的历史。所以呢就是在这本书的腰封上，那个出版社写一部简明版的故宫艺术史哈，故宫的艺术史。其实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观众在去故宫看展览的时候，也可以分门别类的看，很随意的去看，也可以呢就是把故宫当成一个了解中国艺术史的一个大课堂。我觉得这个是有多层次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实现在故宫这个里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值得去写。 但是朱先生您知道吧，在这本故宫的古物之美面世之际啊，其实正是普通读者对中国的文物啊这样的一些书籍的应该叫喜爱或者关注的高峰期。很多比如像国家宝藏也出书了，比如说像很多的哪的文物啊等等等等类似的、这样的书名的书有不少。我觉得您是杀入到一场非常激烈的竞争当中了。 是，你说的很对，因为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一看，有的出版社会发给我那个网络上的这个同类书排行榜，我一看，哎呦，这还有好几本这个类似的这个书。 对呀、 还有人说，那你写这个古物之美，是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宝藏挺火的，你就写？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呢，写书的这个周期比较长。实际上我那个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还没有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呢。还没有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后来呢，这个可能这个出书的时间点前后都差不太多 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约而同，可能也反映了我们当下老百姓的一个阅读的一个兴趣的趋势。就是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发展吧，好像到了这么一个阶段，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现在不是这个 GDP 世界第二嘛，第二大国了啊。然后呢各个城市的发展也非常的迅猛，经济发展整体非常良好，人们的这种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然后反过来对我们的这个文化传统有了更多的专注和重视，然后呢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有了一定的要求，就是越来越精细化了，不是那么粗糙啊，有个碗就可以吃面，有个杯子就可以喝水，是吧？你像我们故宫的这个文创产品，每年超过10亿的这个收入总量超过了门票收入，这个很多人觉得不可想象。 主要都是朕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实际上呢，老百姓呢还是想让自己的生活更多的有些文化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呢，就是现在我觉得中国社会发展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呢，就是人们的关注点就开始落在我们老祖宗的那些灿烂这个文化创造上了。原来呢好像是有点顾不上啊，有点顾不上，现在呢就是家里的房子也都不错，然后呢那个生活呢也慢慢的在提升，所以呢就是想用文化来点亮我们的这个生活。所以你看就是手机壳啊，雨伞啊，纱巾啊，包括喝水的杯子啊，什么各个方方面面啊，都需要一些文化创意产品来包装。所以呢就是现在呢，我觉得这像古物的这些书籍还有电视节目引起重视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关键是我们这个5000年文明灿烂的这文化传统值得我们去重视和骄傲。 因为那个我也看过那个这个一些书和一些纪录片。 我在故宫修文物，您肯定看过。 对对对，那是在故宫拍的嘛。 嗯。 然后那个有一些东西呢，就是日本有一些，比如说介绍这个一日一器呀、啊，和气之美啊， 嗯， 大和的和。介绍日本手工艺的这个书和纪录片都做得非常的精美，但实际上我们中华传统文明积淀下来的这些艺术品，我觉得足够我们去骄傲。所以呢，就是这一类书呢，比较吸引眼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在这本书《故宫的古物之美》的自序当中啊，朱勇先生曾经说到了，说写这本书啊，其实是因为刊物的主编逼着您写稿，对不对？ 对对对，开始是一个被迫的一个行为啊。 然后写着写着，突然发现，哎，我要把它写成一个系列，然后就慢慢的变成了书。 对， 可以说这是这本书真正的一个缘起。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让我开专栏，我呢是比较怵开专栏的，因为这个定期就得交稿，平时的事情比较忙。但是呢，就是这个他们这个太热情了。没办法，只能来这个恭敬不如从命。但是写着写着呢，乐趣就出来了。因为这里面吧，就刚才讲的特别值得我们骄傲。我就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比如说有一种瓷器叫汝窑 啊， 汝就三点水一个女的那个汝，是我们五大名窑之一，就是汝窑、哥窑、官窑、钧窑、定窑这五大名窑。刚才我讲 China 瓷器嘛，瓷器中华文明的代表嘛。瓷器文明呢，就跟漆器文明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这个辉煌和灿烂。这个汝窑瓷器呢，它主要是在宋代末期烧制，然后呢是那个造型极简，我觉得它是特别适合作为这个文创产品进入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它极简跟咱们现代人的这个审美趣味是一致，但是呢，这个简约背后并不简单。比如说它的这个颜色，我们叫天青色。这个天青色呢，它是单色的，不是五色那个迷离的，单色的天青色，它是介于这个蓝绿青之间的这么一个颜色。那这个天青色产生呢，有几种记载，其中一种记载，我们一般认为呢是这个宋徽宗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宋徽宗是大画家。我这个书的封面《瑞鹤图》，刚才你讲这个特别喜欢这个封面，就是宋徽宗的作品， 有二十只仙鹤， 对， 特意我数了封皮上的仙鹤，因为我想知道瑞鹤图到底有多少只仙鹤。 对，这个就是宋徽宗的一幅名作，他是大画家，所以他特别有审美眼光。他就说了一句话，就是雨过天晴云破处，就用这个颜色来为这个汝窑定的这个颜色。所以呢，当然这个也有记载是才世宗说，或者是其他人说的，但一般认为宋徽宗说的。这个颜色真的是美，如果是我们尝试着为这个汝窑换一种颜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任何颜色比不了这个天青色。 哎，我怎么觉得如果要是放到乾隆啊，他给他换颜色，绝对能够换成大红色配大粉色。 对对对，乾隆的审美趣味是有点这个啊。乾隆呢是非常喜欢这个汝窑，但是汝窑有一点，就是从那个北宋末年之后啊，这个汝窑就没法再去烧造了，它的烧造成了一个历史之谜。这个只有那个年代，那种文化的积累和那批人，他能造出来这个汝窑。后面历朝历代尽管对这个汝窑顶礼膜拜非常喜欢，但是呢造不出来。就是你像乾隆的时候，国力达到了鼎盛，他也想这个复制这个汝窑的生产，根本就做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汝窑的窑址也不知道在哪儿，知道在汝州，但是呢具体的这个窑址没有发现。所以呢它就成了一个千古之谜。那只有那个宋代的那个汝窑呢在这个人间流传，但瓷器呢它又特别易碎，经历了历朝历代的这个改朝换代，不断的损坏，到今天这个汝窑全世界你知道有多少件？ 有100件吗？ 对，你说的很准，70多件。全世界 只剩下70多件汝窑瓷器，但这个汝窑瓷器真的是非常珍贵。台北故宫博物院有21件最多， 嗯， 但台北故宫也是从这个北平当年北平的故宫拿走的， 嗯， 然后这个北京的故宫不到20件，然后英国有个大维德基金会17件，剩下的那些就不多了，你一算，就散落在其他的世界各大博物馆，有的几件，有的一件，就有的博物馆有一件汝窑就不得了。 大家来回想一下啊，在很久很久以前啊，在当时汝窑烧制的时候，为什么现在没有啊能够流传下来具体的一个烧制的方法？其实也可以能够推测出来，一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原材料可能我们现在不太好找，还有就是烧窑这个瓷器啊是必经的一个过程，得用火来去控制啊这瓷器的成品的品质。 对， 那比如中间是不是这个温度啊有变化，那么我们现在也不得而知了。虽然有一些匠人，但是呢他们并不是把原本的那些过程能够全部的这个完整的叙述下来，所以汝窑就这样的 对 失踪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有的这70多件也有好处，它不像书画一样，它不能往上印章，要不然如果它能往上盖章的话，恐怕现在留存下来的汝窑上面都带着大红印了。 对对对，现在基本都是原版的。 这是开玩笑，因为确实啊，乾隆他有个爱好，他在他喜欢的书画上面都会盖满他大大小小的章，甚至会把这个所有的空白的地方都盖满。 写字 对， 还喜欢写字儿啊。 瓷器的一大好处就是不能够盖章。 嗯嗯嗯。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故宫的古物之美作者祝勇先生来聊一聊他的这本新书。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继续走进故宫来了解这里的古物之美。 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故宫艺术的典藏读本，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故宫的古物之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选取了18件故宫藏品，用18篇散文讲述了一部故宫里的艺术史，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节目嘉宾，本书作者，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艺术学博士祝勇先生。故宫的古物之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和大家分享祝勇先生的新作《故宫的古物之美》。前面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啊，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还有呢，这本书里面都写了什么样的内容。接下来就要说到了啊，很多朋友已经知道您的故宫的隐秘角落、故宫的风花雪月。两本书的名字背后啊，也有着不同的意义。那今天这一本《故宫的古物之美》，它的得名又有哪些的由来呢？ 故宫不用说了，之美也不用说了，就说古物吧。 因为之前写过建筑， 对， 也写过书画，所以现在到古物了。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都熟悉您的，叫做故宫美文之一的一本书。 对，古物这个词儿，我还是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一般，其实科学的叫法叫文物。 哎， 我们都叫文物。但是呢，古物呢，我觉得，古字我比较喜欢。因为古字呢，它带有一个时间属性，就是比较古老，比较有历史感。我们这些古物呢，一个是它是千百年前的前辈的创造，另外呢，它跨越了这么长的时间走到我们面前，它自身呢就带有很强的历史的痕迹。就像那个刚才我讲70多件这个汝窑，这个留存到今天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呢，就是古物。另外呢，这个古物这个词呢，也不是我的发明。我看民国故宫时候的，甚至更早，这个古物陈列所时候的一些文件，当时很多来来去去的文件都称作古物。另外呢，就是在1914年，在故宫的文化殿武英殿，就是故宫前朝这个部分成立了一个博物馆，比故宫博物院还早。故宫博物院是1925年成立的，这个博物馆1914年就成立了，早了11年。当时的名字叫古物陈列所，是用来陈列，就是主要是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的一些文物。当时民国了嘛，就怕这些那些北方那些文物没人管，会流散，再加上当时比较战乱什么的，就把它送到这个紫禁城的里面，就武英殿文化殿这个地方做古物陈列所来展览。所以当时的名字就带古物陈列所。这1914年，然后1925年呢成立故宫博物院，1928年北伐成功，然后呢故宫博物院归南京国民政府来管。这时候故宫博物院的机构主要是五大机构，总务处、秘书处，然后图书馆、古物馆、文献馆，就是故宫博物院下面的主要机构是这几个。图书不用说，文献不用说，顾名思义，然后其他的文物都归古物馆。所以呢这个也有古物这个名字。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喜欢用古物这个名字，主要这两个原因。对。 所以当大家在看到故宫的古物之美这本书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首先映入到脑海当中就是又是一部祝勇先生的故宫美文来了。除此以外，这古物两个字其实还非常有历史传承呢。 对，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到了啊，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故宫的古物之美》。如果打开这本书以后，会发现里面一共有18章， 嗯， 然后每一章都有一个小小的名字，基本上我看了都是4个字的， 嗯， 比如说啊，人的世界，比如说游在镜中，比如说白衣观音，雨过天晴， 嗯， 为什么有18章？为什么每一章节都有这样的4个字的啊小名字呢？ 嗯。18章呢，实际上主要是讲了18类， 嗯， 主要讲了18类的文物。然后呢，我除了横向切分以外呢，也有个纵向切分。这18章呢，实际上，是从这个就是周秦汉唐宋元明清这样的一个顺序脉络 顺序， 对，时间顺序这样串下来。 嗯， 所以呢，通过这18章的古物呢。也可以串联成一部故宫里的艺术史，就几千年的这个艺术史。每一章里面呢，我是以一个文物为主，但是呢，我会辐射， 没错， 辐射就是前后左右呢，会讲一讲一些有关联的一些东西，就相互关联。这个关联呢，也可能跨界，也可能呢，就是从瓷器跨到这个木雕啊，什么其他相关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就是有一种打通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没错，正是您的这样的一种打通的感觉，让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居然古物能写得这么炫。就比如说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啊，其实谈到的是青铜器，这章的名字叫国家艺术，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吗，很多的中国的啊这些文物啊，他们都是礼器，但也有一些文物呢，他们本来是用具或者本来是武器，等到需要啊国家使用它的时候，它才变成了礼器。只有我们刚才谈到的国家艺术的青铜器，从它诞生那一天起，它就是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啊礼器，就是祭祀的用品，所以起名国家艺术。 对对对，因为呢，这个其实后面的好说， 嗯， 因为后面呢，就是尤其宋元明清之后呢，很多东西大家都觉得比较亲切。就像你这刚才讲《延禧宫》那个里边这个电视剧里面用的一些器物，大家很亲切，但早期的不是太好说。 没错， 一说呢就感觉比较沉重啊，像青铜器啊、什么祭祀啊、什么这些，都比较沉重。但实际上呢，这里面呢，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百姓感兴趣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这个，刚才你讲的青铜器、这个祭祀的这些，首先呢。就是我想国家艺术呢，我是想明确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青铜器这个东西呢，它在当时是个高科技。 没错， 是个高科技，它是铜锡合金再加上一些其他金属。那么你想想，在那个年代，它首先涉及到那个探矿、采矿、矿的熔炼，然后呢合金的制造， 这已经到冶金技术了，大家想一想。 对对，从采矿现在就是一个很不容易一个事情。 嗯， 然后到合金的这个冶炼，然后呢到设计、铸造、成型、运输等等各个方面，这是非常，你想想在夏代，我们夏至九鼎，夏禹至九鼎开始，一直到后来的这个鼎的这个发展的青铜器发展这个历史。所以就这一系列复杂的这个工程，只有这个强大的国力才有可能去完成它，去铸造它。所以它是今天我们讲那个文化加科技嘛，我们经常讲文化加科技，就现在的这个文创啊，或者这个我们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文化加科技。但是我们那个在夏朝、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文化加科技了，这不就是文化加科技嘛？所以呢，就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在当年那个造青铜器就跟今天造航天飞机是一样的，一个弱国一个小国它是造不出来的。所以呢，就从这个角度去讲，我觉得就会让这个很多的读者有一个切身的一个感受，能够历史就变得不是那么生硬。 没错没错，朱先生，您刚才说到的这一点其实是很多读者的感受。 因为如果按照夏商周断代史来讲啊，刚才我们谈到的国家艺术是第一章，也是您刚才谈到的啊，这本书其实是有一个时间线索的，就是从古至今慢慢的讲述，所以把青铜器呢放在夏商周，应该是夏朝啊最有代表的这样的一种应该叫古物或者叫文物。 对，但夏的九鼎现在看不到了，能看到的是从商周以后的啊。 我们大家上学的时候都学过司母戊大方鼎。 对，后来叫后母戊了。 对， 因为它那个 字有变化，那是当时的甲骨文的字，是当时是甲骨文吧？ 金文， 金文哈。 这个青铜器上的文字叫金文，甲骨上刻的文字叫甲骨文。啊，还有 给我普及了一下， 还有石鼓文，就当时有一种石鼓，在故宫博物院有个石鼓馆， 嗯， 石鼓上刻的文字是石鼓文，这都是我们最早期的文字。 在这本书当中啊，就像刚才祝先生说到的一些小的知识点，都被巧妙的串接到一起，所以如果大家即便是看第一章啊，也会对青铜器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并不是时间点仅仅凝固在夏朝有了第一支啊，或者说那时候的九鼎这样的一个应该是孤立的点，而是用更多的点把青铜器给大家讲得非常清楚，包括中间还会有一些外国学者他们对青铜器的感受，比如说我不喜欢青铜器那色儿， 对 啊，那色儿多狰狞啊，还比如说到现在的故宫啊，我们大家如果有朝一日到故宫，您能够把所有的宝物都看全的话，有多少件青铜器在这书里面有了记载。 对， 九里山前古战场，牧童拾得旧刀枪，顺风吹动乌江水，好似虞姬别大王。 读书给人以力量，力量的宝库，读书俱乐部。 故宫艺术的典藏读本，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播出故宫的古物之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选取了18件故宫藏品，用18篇散文讲述了一部故宫里的艺术史，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节目嘉宾，本书作者，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艺术学博士祝勇先生。故宫的古物之美，欢迎收听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啊，故宫的古物之美。谈到了故宫的古物之美啊，祝勇先生有千言万语想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但是我们的节目实在没有千万分钟， 对， 所以我们捡重点的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来聊聊这本故宫的古物之美。前面我们就说到了青铜器啊，大家知道吗？在很早很早以前，如果在夏朝、商朝、周朝的时候，您要自己私人您铸一青铜鼎，或者您弄一个青铜的酒杯，您喝点酒啊，说我自己在家里面贴一摆设，那必须拉出去问斩，是不是还得千刀万剐呢？ 主要是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这个九鼎呢，它是这个是刚才讲是国家艺术嘛， 嗯， 它是天子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就是不同的阶层祭祀对于鼎有礼制有规定的， 嗯， 如果你那个月制的话，那肯定是要杀头的， 没错 啊。天子九鼎八簋，我们今天去北京去簋街吃饭，那个簋就是这个簋，不是那个闹鬼的鬼啊，就是这个簋，它是一个石器，所以呢，九鼎八簋这是天子，然后呢就是这个诸侯是什么，然后什么就是每一级它都有它的规定，如果月制的话。肯定要杀头。第二呢，就是说个人也住不起。 嗯， 我刚才讲了，这个当时的鼎就是航天飞机嘛，你个人也一般也住不起这东西。 我要比尔盖茨，我穿越过去呢。你怎么知道我住不起？ 住得起也不能住，哎，因为有 重点在后面。 对对对，因为那个有这个明文规定啊。随着这个历史的发展，青铜器它逐渐有些变化。 我们知道这个祭天祭地哈，这都是为这个鬼神服务的。 嗯， 慢慢的呢，随着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人的生活也很重要。人自身呢就开始对生活和生命有了一种自觉，所以呢也开始用这些艺术品吧来装点我们的生活。 没错，在故宫的古物之美当中啊，还提到了青铜器，但是这个时候的青铜器已经进入到了第十章的时候，朱勇先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时候的青铜器的情况，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量写青铜器的原因 啊。因为呢到这一章呢是叫铁器铜雕，实际上我讲一个东西叫雕斗。这个实际上呢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东北一个作家，名字叫雕斗，我都不知道他，我以为他是瞎起的。后来呢我这个随着这个不断的成长，这个读书越来越多，我就才知道雕斗是一个东西，是一个物件，是个古物。那么呢在故宫博物院呢就有一个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雕斗。雕斗呢它是一个青铜器，但这个时候青铜器呢它已经不再那么神乎其神了，实际上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已经越来越多的使用这种青铜器。雕斗是什么呢？雕斗是一个三足的就是煮饭的一个东西。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军队里面经常用。我就是尤其是我讲的这个是从这个魏晋南北朝，就是这个时期汉代以后大概有300年的历史，从三国战纷争开始。有300年的历史，中国始终处于一种混战的一种状态。那这个时候军队就特别的庞大。军队，但是有没有大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军队靠什么来吃饭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行了，得有锅做饭，是不是呢？ 对，这个特别重要。所以呢，这个雕斗呢，它是一个三足的食器。三足食器呢，就有点像咱们今天的火锅。就是，他们在野外找到打些这个野兔啊，野狼野猪啊，然后那个捡一些野菜啊什么这些，用这个雕斗呢它底下放上柴火，它就可以烧，就可以煮，然后呢解决这个军队里面的饮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雕斗呢就觉得挺亲切的，很多人看，哎呦，这不今天的火锅吗？只不过它的这个铸造呢挺有美感的，它上面有动物的纹饰，它头做成一个龙头，然后呢它的腿呢三条腿呢那个做成那个鹿腿，就挺讲究的。你看我们就当时行军打仗，我们一个这个一个锅一个火锅它还造得这么讲究。而且呢就是这个雕斗呢其实我们并不陌生，我们那个只是平时不太注意，或者是说呢把这个文物呢和我们已经有的这个知识结构呢我们联系不起来。比如说在三国演义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地方谈到的这个东西，就是你讲的埋锅造饭粮草先行这个东西。还有我们从小就会背那个木兰辞、木兰辞里面不是讲那个花木兰去打仗吗？就是这个雕斗这个时期。所以呢就是他去打仗呢，就是木兰辞里面有一句叫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没有雕斗啊， 金柝就是雕斗， 它是这样， 它不叫一名儿，对，但是呢，它是一个东西。朔气传金柝，因为那个木兰辞呢讲这个花木兰她替父从军去打仗，但是呢，这个词非常巧妙，他没有讲那个复杂的作战的这个过程，然后呢，他就写到北方去打仗，朔气传金柝，就是北方的那种寒气呀，就在这个雕斗上盘旋，就是笼罩着这个。军营当中的这个雕斗，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就是那个寒冷的冬夜的那个光线照亮了这个他们身上穿的这个铠甲，铁衣就是铠甲嘛，他用这样的一个侧面来描写当时的这种战争之苦，非常的传神。所以呢其实这个我们都是在我们的学习读书的经历中，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东西，只不过没有注意，所以到故宫一看，如果能够对上号，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那句话叫做什么来着？叫纸短情长。我们的节目短，但是故宫的古物之美太长太长了。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朱勇先生，您的新书《故宫的古物之美》，还有您深深的爱着的那个地方——故宫，